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他又握一握女友的手，扶着她的肩膀，想叫她睡下。柳成荫惊魂甫定，顺势想要躺下，谁想越过他的肩膀，他隐隐看到窗外有什么东西在动，连带着窗玻璃也有细微的震动。他起初以为那是窗外的树枝在摩擦着窗户，但是他怎么看都觉得那道影子鬼祟，便伸手拖了拖男友的胳膊。 那是什么？ 田广斌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屋内的白炽灯泡太过明亮，他眯起眼睛，只隐隐约约地看到玻璃上映了一片黑影，旋即又消失。窗户发出低低的嗡鸣声，的确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外拍打着。 是风吧？ 然而下一秒，他便睁大了眼睛，脱口骂道： 我操，哪里是什么狗屁树影啊，是一只小孩的手在外面轻轻拍着窗户。 窗玻璃上不知何时已经印满了小小的尸首印，留下的形状却十分特殊，那五指粘连着不像一个正常孩子的手，倒像是一只蛙蹼。而细看之下，竟还有半个小脑袋就露在窗沿边，烧塌了的右眼和完好的左眼正直勾勾窥视着两人。还未来得及他们叫出声，一只被融化的只剩一半的小手便砰的一声拍上玻璃，发出一声叫人头皮炸裂的闷响。柳成英立刻伸手堵住自己的嘴，避免自己再次叫出声来。他已经走错一步了，容不得再错了。他明知这时候自己应该接近孩子，态度如常地对待他，甚至可以摆出老师的架子呵斥他去睡觉。然而他真的不敢，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突然，他们听到了开窗声，声音是从一楼医务室传来的，医务室恰与宿舍的窗户同向。开窗过后，池小池清冷的声音自楼下传来：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 窗外的小鬼低头看他，池小池嫌弃道： 行，你这是糊了一脸什么东西啊？从窗户那滚下来，我给你洗洗。 他们此时此刻知道了什么是真实的敬仰之心如滔滔江水一般汹涌不绝。而就在毛头小子离开不久后，田广斌他们的门被多多凿响，干预的声音自外传入道： 我们听到刚才发生什么了，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四个今天晚上一起睡好吗？ 柳成英他们自是求之不得，连忙开门放他们入内。两人并没有质问刚才他们遇险时只与他们一墙之隔的干预或原本善为什么没有出手相助。在这种世界里，能自保才是前提，帮与不帮只是情分与本分的关系。原本善仍是惦念着宋纯阳，想下去看上一看，却又忌惮着那善恶不明的鬼童。转念想想纯阳的本事，再想想看似柔弱一个底下的甘棠，心中便渐渐定了下来。池小池敢把鬼童叫下来也是有底气的，原因无他，在现在的池小池眼里，这烧得乱七八糟的毛头小子就是一只小小的 Q 版活体流氓兔形象。流氓兔这回走了正路，乖乖从楼上走下来，敲了敲医务室的门。池小池伸手把他拉进屋里来。如果请你现在醒来，看到自己和鬼童共处一室，怕是会吓得马上失了智。 好在他失血过多，现在正昏迷着，倒省了再晕过去一道的步骤。甘棠也是一派平静，反倒叫那毛头小子不好意思起来，一张烧到变形的脸恢复到了八分正常的样子。反正池小池也看不见，信手把人抓到水池边，用毛巾沾了热水给流氓兔擦脸。 大半夜趴人家窗户，不吓人啊？ 毛头小子含糊地抗议道。 刘老师答应过我要陪我玩，他说话不算话。 那你就恶作剧了。 毛头小子不说话了。池小池见他这样，却照他后背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掌。 说起来，我小时候和你一样。 说罢，他又看了一眼毛头小子的脸，靠想也知道现在那张脸可爱不到哪儿去。 当然，不是和你一样丑啊。上房揭瓦，招猫逗狗，我什么都做。要是有人欺负我，我也会马上欺负回去。 甘棠在旁不动声色地听着，心里无奈失笑。池小池这张嘴呀，只笑三言两语，他便将自己拉到了与毛头小子同一的阵营，让他与自己共了情。一个小孩子又怎么能玩得过他呢？毛头小子果然被勾起了好奇心。 那你老师不会打你吗？ 对于这个有点异常的问题，池小池眉头轻轻一动，却不急着追问什么。 不打，小时候我学习成绩一般，老师他们要疼着好的赶着差的，像我这种人啊，从来就不在老师的眼里。 池小池又将毛巾拧了一遭，热气腾腾地给毛头小子擦脸。 我倒挺希望我爸妈能少吵点架，腾出空来合作一次削我一顿，但是后来想想，没事找打，这不是见得慌吗？ 毛头小子咯咯地笑了出来。池小池拉过眼前流氓兔的手，为他轻视着手背。毛头小子直直地看着他，突然道： 娄老师。 池小池摸到了他手背上几处异常的凹陷，那不大像是烧伤留下的痕迹，而是陈年的伤疤，而且形状还有些特殊。他在那伤疤上轻抚两下，应道： 我是好孩子吗？ 大半夜趴窗户吓唬人还不道歉，你自己好不好心里没数吗？ 池小池瞪他一眼： 小王八犊子。 毛头小子被骂了还挺高兴，乐呵呵地翘着嘴角。池小池又摸了摸那处伤疤，脸色一变，总算想起这伤疤是由什么造成的，他张口就骂： 操他妈大爷。 甘棠细眉一扬，柔柔出声制止： 春阳。 毛头小子眨巴眨巴眼睛，乖巧提问：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池小池面不改色： 是你好的意思。 娄老师，操你大爷。 毛头小子又乐了起来： 罗老师，我…… 你可闭嘴吧你！ 池小池一把捂住他的嘴，他笑闹着用舌头去舔池小池的掌心。池小池眼疾手快，在他短茶茶的头发上擦了个手，又一脚把他轻轻踹了出去。 啊，滚滚，回去睡觉。 毛头小子还真听他的话，乖乖起身向外走去。走到门口，他站住脚步，扭头道： 罗老师。 池小池转脸直视着圆尾巴一颤一颤的流氓兔： 罗老师，我喜欢你。 池小池一愣： 你不打人也不讨厌我，不赶我走，你是好人。 回过神来，池小池灿然一笑： 哼，这不是巧了吗？我也喜欢我自己。 而在下一秒，061撤下了对毛头小子的屏蔽，他哪里还有刚才烟熏火燎可不狰狞的埋汰样子，清秀又顽皮地咧开了掉了一颗牙的嘴巴，露出一个有点漏风的笑。流氓兔一蹦一跳地离开了，在离开前， 他没有向池小池提出任何多余的要求。